即使说不能100%阻止我们感染，但是可能在发病过程里边一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，能减缓我们的症状，提高恢复的几率。 据北京日报报道，昨晚7点，因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而采取封控措施的海淀区芙蓉里社区西区6号楼宣布解封。当天留在楼内居家隔离和外出集中隔离的177人核酸检测结果全都为阴性。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，目前国内疫情呈多点散发，全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。市疾控提醒要做好电商、物流、冷链等重点环节的检测消毒，从业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、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。快递员及市民朋友收发快递时应注意，疫情防控期间非必须不要从境外高风险地区邮购商品，谨慎邮购国内有本土疫情报告所在地区的商品，拆件时尽量在户外进行，外包装不要拿回家中。 北京证券交易所定于今天开市，开市后有哪些投资看点？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。 北交所第一批上市公司共81家，开市后可参与北交所交易的投资者超过400万户。关注点之一就是北交所发行上市制度更加包容，持续融资制度灵活多元，监管制度宽严适度，退市机制体现特色，成长路径循序渐进。关注点之二是81家首批上市公司的质地良好，先进制造业、现代服务业、高技术制造业、高技术服务业、战略新兴产业占到了87%。关注点之三是交易制度更加灵活，北交所对个人投资者的准入门槛是2年交易经验和近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超过50万元，与科创板齐平。北交所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，自次日起涨跌幅限制为30%等。不过北交所网上打新和沪深交易所不同，不需要存量的持仓，但需要全额缴款冻结资金。据了解，公募基金以及保险、社保基金等长线资金陆续将进入北交所。业内人士也提醒，北交所开业短期内未必会有很多新的利好刺激，未来最大的机会是上市公司快速发展，盈利能力不断提高，投资者应该有长期投资理念，而不是抱着短线炒作的思维入市。 本市2017年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，至今全市累计开工集体土地租赁房项目49个，提供房源大约7万套，建设起一批符合市民需求的宜居宜业综合社区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。 去年刚毕业的向丹是丰台区有巢国际公寓总部基地店的一名租客。他说，毕业前他也曾经想去市场上租房， 挺忐忑的，刚毕业不懂那些合同什么的，问来问去还是怕踩坑呀，还是想找一个大品牌。 来到有巢国际公寓，向丹首先就被社区的时尚感吸引了。 一进来园区环境又很亮眼，整体的绿化特别多，楼也不是很高，房间里面采光也不错，房间也很规整，都是四四方方的那种。 有巢国际公寓紧邻房山县大宝台站，属于公寓型的集体土地租赁房项目，分为大小开间两种户型，租金大约比周边同类产品低30%左右，性价比高也更安全。目前有巢国际公寓总部基地店的入住率已经超过50%。华润有巢北京业务部租赁社区负责人韩东阳介绍说，作为面向青年人的居住社区，他们也打造了很多社区空间和活动。 园区里也设置像篮球场啊、下沉庭院啊、中心大草坪，包括我们有个一圈700米的漫步跑道，打造比较丰富多彩的一个文化生活。 即将在明年初营业的大兴区润堂银海集租房项目中，户型既有适合年轻人的开间一居室，也有适合一家人居住的两居室、三居室。愿景集团这个项目的运营负责人杨华说，他们计划把这个项目打造成全龄化社区，面向不同年龄段需求的人群。 这个三居室里面我们还做了一些适老化配套的一个设备，还有一些无障碍的设施。我们的5个活动大厅里面配置有服务于小朋友的儿童主题的，还有服务于老年人的读书阅读的，以及服务于年轻人的共享厨房啊、活动的这种大堂。 除此之外，小区里还有一栋面向蓝领工人的集体宿舍楼，可以提供4人间和6人间。杨华说， 在这个宿舍楼的地下1层，我们还配置了一些活动空间，比如说我们有棋牌室、有瑜伽室，提供了比如说你需要临时热个饭啊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共享厨房。 截至目前，全市已累计开工集体土地租赁房项目49个，房源约7万套。市住建委保障房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李海博说，在建设集租房的过程中，要根据人群需求和项目实际设计户型，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， 按照住宅型、公寓型、宿舍型分类明确集体土地租赁住房的设计标准，适当提高商业配套比例，合理设置机动车停车位，建筑间距及日照标准，鼓励集体土地租赁住房业态混合兼容，建设宜居宜业综合社区。 据北京日报报道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昨天讨论通过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规范演出从业行为、加强市场监管、促进首都文艺舞台健康繁荣有序发展的通知》，开始全市营业性演出领域综合治理。综合治理将以一个总要求加 N 项行业自律公约为基础，以行业合规手册为支撑，以日常督查加专项检查加行业自查为约束，推出具有北京特色首善标准的营业性演出领域综合治理方案。通知从规范演出主体从业行为，加强演出活动监管，发挥行业自律作用，加强教育培训引导四个方面出发，推出了14条具体举措，对演出市场相关主体、政府管理部门以及演艺从业人员都做出了明确的要求。 新闻广播消息，近年来，与快递外卖行业相关的违法犯罪案件数量不断增长。近日，北京石景山法院调研近3年来审结的案件发现，当前涉快递外卖类犯罪以侵犯财产类犯罪为主。随着犯罪分子对快递外卖行业工作流程熟悉程度的不断提高，利用程序漏洞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手法也不断升级，已经由简单的盗窃、诈骗发展出了虚构、虚签快递进行定向盗窃以及敲诈勒索外卖商家等新犯罪手段。加上被害人防范意识不强，案发后存在怕麻烦或怕被报复的心理，往往选择息事宁人，导致相关犯罪在极低的成本下屡屡得逞。法院建议，防范涉快递外卖类犯罪，应当提高从业人员规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，加强行业企业内部监管。消费者也需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，例如在接收快递时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安全，仔细核对订单信息等。 受西北气流控制，本市近期天气晴好，阳光明媚，本周晴朗天气还将持续，同时气温将经历2次下滑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。 本周本市风力不大，总体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，气温方面将经历2次下滑。周二之前日最高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，周三到周五最高气温将下跌至11摄氏度，到了周六日，日最高气温将下落到9摄氏度，整周的日最低气温都在0摄氏度上下徘徊，添衣保暖仍是重中之重。另外，整周的空气质量优良，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，可以在中午前后到户外晒晒太阳。眼下已正式入冬，养生方面要做出调整，饮食上要少辣多酸，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，以加强肝脏和肺的运化功能，尽量少吃生冷的蔬菜瓜果。作息上要尽量早睡早起，在太阳出来之后就起床是最佳时间。此外，冬天风寒效应明显，外出时要尤其做好头部、背部和脚部的保暖，多多补水润燥，同时注意用火、用电和燃气安全，谨防火灾。 在北京听北京，北京新闻广播，北京新闻。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，下面请听一组简讯。从明天起，铁路部门将在京津城际铁路推出30日定期票、20次季次票2种新型票制产品，方便北京、天津两地商务差旅和通勤的旅客便捷出行。 为了进一步满足环球度假区站的交通接驳需求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周日到周四，7号线环球度假区站开往北京西站方向末班车时间由晚上10点30分延长到晚上11点。每周五、周六，7号线环球度假区站开往北京西站方向由晚上11点30分延长到晚上12点。 记者昨天走访北京新发地市场，了解到北京冬季蔬菜的先头部队开始上市，比如湖北的白萝卜、圆白菜、云南保山圆谋的豆角类蔬菜等，北京蔬菜供应偏紧的局面正在缓解。

还有最新的消息。每天清晨